更有14位拥有丰富猫病治疗经验和精湛医疗技术的猫病治疗权威医师，美联众和猫专科，一切为了猫主子。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周末的时候听着这首歌，甭管天气是什么样的，至少心里边的感觉会非常的好。 我理解错了 啊， 我以为你现在放这首歌摩拳擦掌，准备今天午夜的时候开始一元抢购。 哎呀哎呦哎呦，你比划那很多女孩可能现在都已经啊桃花开，含苞待放，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是就进入到这种状态了吗？ 我刚刚还跟我们嘉宾说，我说我今年的购物车里边全部都是关于我们家的那只小宠物的东西 啊，真的 全部都是，一件我们自己的东西都没有。 哦， 本来有一件我的睡衣，后来呢说哎呀这么贵，算了，换成两袋狗粮吧。 哦，我以为你那睡衣是人家上次写的，比如说满188返100，哎呀就差88，算了扔一件睡衣。 没有，跟他凑不上。 哦哦哦， 给人家买了好多衣服。哦哦，因为不是这个天凉了吗？ 对，啊， 对吧，得买点那种就仿的那种小潮牌，就是仿别人的那种潮牌的那种 logo， 嗯， 做的一些小狗的衣服，还特有意思。我们就买了好多件，因为现在我们家不是两只狗吗，我们还算说，哎，另一只什么时候打完针，打完针之后大概多大，它能够长成多大，好买那种松紧事儿的，就是别太紧箍身的那种。给我们家成年的那只狗呢，就买的是啊紧紧搂搂的，特显形的那种。反正就整个啊购物车我算了一下，好像是1300多块钱。 嗯， 我看了这么一件我们的都没有，全是人家的用品， 特别好。 嗯， 因为你想除了双十一以外的基本上每一天都是你们买东西，人家一年就这么一天给宠物买东西， 这么重要的一天我们都给他了， 是是是， 说明他在我们的心目当中的位置有多重。 不过在于洗脑，真的，就是我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是哎，我身边好多人就说，哎，维子你买什么什么吗？我说不买 啊， 跟你说一下它有多好。 哦， 你知道就是众多东西当中啊，人家给我推荐了其中，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 嗯， 叫智能音箱。 嗯， 哦哦哦， 我先是以为啊，所谓智能音箱不就能连蓝牙，然后你手机里的歌就可以拿蓝牙那个放，音响效果还不错。 嗯， 人说错，说现在这个都可以语音识别了。 对， 就是你只要在那里头你存储的东西，然后你比如说正在听小胖唱的歌，听着听着突然说，来个相声吧，啪，人就改成相声。 对， 如果说来一首谁谁的歌吧，啪。转成那歌了。 对， 哟，我一听这么高级呢， 哟，可高级了， 哟，我就心动了。 但是有的时候会误启动，因为它得有一个启动的口令。 嗯，你那意思，我打一喷嚏，它响了，是 也有可能。 哦， 啊，你比如说咱们吃喝出了一个小音箱， 嗯， 咱们就叫它小吃啊。 嗯， 你得先启动的，比如说小吃小吃，我在我在。哎，一听我在我在，好，接下来你可以发布命令了。 哦， 现在有好多的它能把什么灯啊， 嗯， 电视啊全都集成在一块儿，它就帮你打。 嗯， 能打开，有这种帮打开电视，噔，电视就打开了。搜索中央五，噔，就搜索中央五了。 比如说听广播节目吃喝玩乐大搜索，哎，咱们的节目蹭就出来了，就这么智能。 现在都是那种智能家居。 对对对对对。但是呢，你比如说有一天你说吃饭了，哎，他也听，我在，可能他也会冒出来。 哇、哦，这么智能的、哎，那我还是把插销给他拔了吧， 要不闹心是吧？ 是是是、哎。 今天周末呢，正好也赶上了这个晚上，不就进入到啊十二点之后，就进入到11月11号了。 对， 今天咱们也应时应景的来聊一聊您的购物车里边，因为今天聊过宠物嘛、嗯，您的购物车里边有没有关于宠物的东西呢？ 是用品 啊，买的最多的啊，占的这个比重最大的是什么呢？啊，希望大家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CHWL876。当然，今天我们也是为大家解决问题来的，所以我们请来了非常专业的大夫，也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京城咔嚓就第一圣手，这个美联众合的专业的医生赵博赵大夫，欢迎赵博。 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联众合动物医院的赵博。 嗯，哎，我能简单的问一下、嗯，咱们医院除了比如说给猫啊、给狗狗啊，嗯、包括给鸟啊，嗯、或者说啊、相对那个数量少的那些动物看病以外，其他还能做什么？ 那能做的多了，除了人不管，剩下我们都管 啊！真的吗？ 前两天我上班的时候，对，弄了猪，他们是那个中科院的一个猪，然后四只，然后到我们那儿去做那个 CT 嘛，因为我们那块有一个全亚洲最好的 CT 扫描的一个机器，嗯、然后就在那一天里给四只猪分别做了 CT， 然后也挺热闹的。 你们是实验呀，还是他们需要你这样的仪器就来？ 他们需要仪器，因为咱们这个机器可能在亚洲是第一台吧，哦、其他地方。包括人医院这样的仪器也特别少， 哦， 像我们的那个 CT 是，128扫就是128层的扫描的那个 CT 是应该是目前来讲最好的一个机器了。然后人医院这个机器也特别的稀缺，你要比如想去人医院做一个这样的 CT 扫描，可能提前得一个月预约，可能都不见得约得上能做。它的那个出来的那个图的清晰度真的完全不一样，而且是可以做那个思维重建的。 明白明白。 嗯， 哎，那除了这些，你比如说那个洗澡， 嗯， 培训， 嗯，你像我们现在每个月可能都会有一些针对主人的一些小的那种课堂，你比如说猫咪小课堂，我们也在一直做、嗯、做了几期了，效果也都还不错。大家可以通过就像那种我们也有自己的那种公众微信号嘛、 啊、 然后通过那个上面去，也不是在线的，就可以到现场的线下的、 哦、 然后也会同时开直播那个样子、 哦、 一般主人要是感兴趣的话，就在那个微信号上同时先预约，提前预约，然后到日子就可以去了。 哎，那另外一种呢，比如说、嗯教育，哦，不是说培训啊，就类似于，比如说小胖说他们家狗太淘气了， 嗯， 然后现在准备培训一下，培训就比如说听口令，它就能趴、卧、站，然后跟随，类似这种， 就是宠物学校， 哎， 暂时我们倒还没有在北京去做宠物训练学校这样的事情， 嗯， 但是我们那儿有专业的那种行为学的医生，有一些可能类似这种训练或者行为的问题，也可以去跟他咨询， 嗯 啊。 包括可能到我们那儿更多的是确实有一些行为问题的孩子，你比如说现在这种饲养的情况，可能主人不在家的时间很长，你可能有很多孩子会有什么分离焦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不良的这种行为习惯。有的时候你像我们那个行为学的医生像张丽，他做猫的行为学这块嘛，像有些猫也会有这种焦虑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问题，他可能就去做一些出诊，可能要去上门有一些情况，然后去了解一下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然后再去解决。 对，但是关于狗狗啊或者是猫的一个教育问题啊、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还是主人来教、 嗯、 有的我身边啊有大概两三个狗友， 嗯， 他们是把自己的狗狗送到专门的学校去培训， 嗯， 一个呢是那个就那个猎犬叫什么，就是尖耳朵的还挺大的那个狗， 杜宾， 也一只是杜宾，还有一只是松狮。 嗯， 杜宾去送去呢，是因为杜宾太闹了。 松狮就不要培训了。 松狮是希望他能够更智慧一点。 很难。 他说太笨了，什么都不会，想去学点东西。 松狮的脑子都排倒数第几。 杜宾到那儿了，特乖啊， 特聪明。 特别乖，聪明极了。然后人家不是发那个视频吗，说你看、嗯、他已经学会了坐卧听口令，而且呢、嗯、就是把他训练他的那个吃的东西放在鼻头不动啊， 嗯， 然后数到，比如说数到五的 捂的时候，它吭啊，它才吃。 嗯， 然后它主人都疯了，真的就说：“我的天呀，这我的狗神狗要回来了。”回来之后什么都不回了，就是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就是送去之前是什么样，送来之后呢，只不过就是长胖了点，长得高了点，其他任何变化没有。 哎，挺好的，这不就跟家里真的有孩子是一样的。 对呀、啊，见着老师就怕， 特乖。 哎，回到家里该什么样还 是解放天性了就。 对，那松狮也是啊，去了之后，人家说，嗯，我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教会了他坐、卧，以及就是他不扑人了，他原来可能有那个扑人的习惯。 嗯 嗯，人家老师说，其实扑松狮扑人的不多，但是有这个我们会帮您克制的，也是拍小视频，人家说、哎呀，都坐卧都会了，人家也是痛哭流涕，接回来之后坐坐坐喊了一天，压根儿跟没听见一样，你知道吗？ 有可能是这种，就是他可能在学习的时候记住了专门对他严厉的那个老师的声音了， 对， 所以我倒是建议，比如说。让这个老师专门录个声音的、嗯、然后你拿手机比如微信里头对吧，老师就在那边直接喊坐什么，你留着、 哦、 以后直接放 哦，是吗？ 啊，我一听哟一愣， 哎，反正我觉得你还不如是家长跟着一块儿去， 嚯， 其实最好是上那种亲子班， 对，就主人带着一块儿去， 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对， 比如在那个宠物学校的时候你可能一个月，但是这一个月相对他的后半生来说太短了， 对， 很多的东西是需要那种不断的强化的，所以一般就是亲子班什么好处就是其实连人带狗一块儿学， 对，真的是。 然后回来之后主人也会给他做日常的这种行为训练、 嗯、 然后慢慢的这种行为的问题就得到控制。 好好好， 嗯， 来我们来看看听众朋友跟我们的互动，这位暴躁款他就说，我们家购物车里除了狗粮以外就是买了，哦，你们家还有那个咔嚓的套餐呢、啊嗯、 那当然 专门是赵博大夫做的、嗯、 有还有体检优惠套餐，这个月也有了，大部分的门店都会参加这个活动。 对 对， 还挺值的，反正我觉得挺超值。你像原来要是没有套餐做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体检的话、 嗯、 可能差不多得奔着1400左右、 嗯、 有套餐才不到700，应该是688吧，应该是还是多少。 对、 哦， 可以，大家要是有需要就团那个套餐，我觉得还蛮值的。 好吧好吧，人家说了，说还有呢，就是我们家狗呢体重的问题，所以特意还买了一个加重包、 哦、 啊，说等家里来了暖气就准备带着狗去咔嚓。 哦，挺好挺好，这个我之前看了，我也是问的赵博大夫，我说哎，你们家有那个、嗯、那个就是小奶狗做那个疫苗有套餐吗、 嗯， 他说有啊，你去那屏上看。我说哎，我一看还真是特别多。 嗯， 有那个，因为不同的医院他打的那个针不太一样，有的呢打的是六联的，有的人打的是八联的，八联和六联的那个品牌也不太一样。 对， 然后呢里边是包含体检的 哦， 整个比如说您四针打下来可能花到，因为现在基本上是一针100嘛，对吧，狂犬的稍微便宜点，然后整个下来可能是300多，但是您只需要加个70块钱还是80块钱就能把其他所有体检项目全做了。我看一下体检项目整个得有10多项呢、 嗯、 就是关于小狗狗的一些正常的一些指标问题，你基本上全能在这个体检里边做了。 嗯， 特别好，我这次就买了那个整个的一个加体检的一个疫苗套餐。 嗯 嗯, 嗯， 哎，我就这一次去把体检也做了，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呢说出了一个问题，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大家在这个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嗯、 所以我今天我们正好遇到了赵博大夫，而赵博大夫大家都知道是京城咔嚓圣手，但是人家的专业是皮肤科。这个时候出现的皮肤科问题就是跟人有点类似， 对，没错， 因为太干燥了。 嗯， 所以 确实是， 他们好像也开始出，有人说叫什么头皮屑，我不知道对于狗狗来讲怎么，反正类似于像头皮屑那种东西、 嗯、 我来的时候还问赵博大夫，我说这个算是问题吗？赵博大夫说这有可能是问题，对不对、 嗯、 咱们也来说说在这么干燥的天儿，我们应该怎么给狗狗皮肤上稍微的你说保养也好啊，预防也好啊，或者是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嗯、 好不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今天咱们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双十一了，您的购物车里边有没有给您家的狗狗或者是猫猫啊宠物们买的东西呢？买的是什么呀？价格贵吗？啊，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美联众合动物医院市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联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联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每个早晨七点半就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心，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小店门前传来好听的恋曲，就能走到目的地，人来人往里满是善意，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你也想念吗？不追不赶慢慢走回家，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平凡的一天》啊，来自毛不易。今天呢，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是因为我们的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啊，又来了。周六呢是这个我们的真情告白环节， 哎， 因为我怕大家真情告白的太多啊，好像是没有什么这个灵感了， 是， 所以今天用这首歌给大家一个灵感。您可以在留言板上留下您觉得最平凡的又让您觉得最难忘的一天发生了什么，可以在上面留言。 是的是的，那简单的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每周六的时候进行的这个可跟周五的那个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了。您发文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毛铺真情欢聚这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六个字，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官方微信平台，周末的欢乐时光毛铺为您精心安排了这个毛铺真情欢聚礼包，里边有什么呢？现金100元，再加上一瓶毛铺苦荞酒。首先我们要恭喜上周在留言板上留下您真情告白的几位朋友，高学瑜，您的尾号是6883，还有高杰5387，还有张平5923啊，赵新宝尾号是1196，恭喜每人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的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所以呢，大家记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发送“毛铺真情欢聚”就可以了。今天呢，可以给大家一个主题，您可以按照我们这主题走。当然，如果您说我今天有什么特别想要说的，也没问题啊，随便说都可以。这样，我们的平台继续接收着大家的毛铺的真情告白啊。另外呢，如果您家的宠物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还有就是，您的购物车里有什么关于您家宠物的东西吗？有的话，都是些什么呢？我们听完这首歌，进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的第二时段。 想要吗？生活可以不那么复杂，就这样虚度着年华，没牵挂，只有晚风轻拂着脸颊。

按照发语音的方式跟我们进行互动。 对 啊，就是那个毛铺酒的那个 语音省事儿也 是省事儿，是省。但是我们不说了吗？周五的玩法跟周六的玩法不太一样。我们今天的玩法呢，就是您得发上汉字“毛铺真情欢聚”， 是的。 然后您啊，可能进入一个界面，然后您在那个界面上真情流露的发一些文字。 对， 这样的话呢，说不定您就能中百元。 是的，我们每次呢，每个周六我们都会选出四位朋友送给您一个欢聚大礼包，里边有100元的欢聚基金，还有毛铺的苦荞酒一瓶。 哎， 啊，这是一个大礼包送给您。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包括像朝北啊，你刷屏这么多毛铺真情欢聚，那也没用， 你刷一个就够了。 是是是，然后您、您得真情流露一下啊。 对 对, 对， 怎么也得写个80个字50个字的。 哎， 对吧？ 其实一写可能就搂不住了。 哇、哦，天哪天哪， 对吧？ 那谁要写超过150字，肯定这个奖品就是您的。 就是看都看不过来，直接给您了就啊。也有至于说是我中奖了吗？好像是，刚刚有一位朋友这个。应该我没念错的话应该叫朱志宇先生的，一会儿我把这个尾号呢再跟您说一下，如果是您的话呢就恭喜您了。 是的、 啊、 是的是的。 这个另外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呢，宠物的话题是到了这个冬季了啊，北京的冬天呢就是比较干燥啊，尤其这暖气有些地方已经来了， 是 对， 燥热， 狗狗呢离这暖气又比较近，尤其您家要是地暖的话那就是一直蒸着哈、啊、哎，它容易出现一些皮肤问题啊，所以一会儿让这个赵博赵大夫跟我们普及一下，比如说冬天了我们在洗澡的时候用不用给它也像我们人类似的抹点那个什么润肤乳啊，如果抹的话怎么抹呢，它那么多毛对不对，怎么抹呢，包括有些朋友可能是在家里边自己给狗狗洗澡，那到这个季节是不是要换一下某种的这种洗发、 牌子， 他们应该叫洗身露是吗， 叫香波、 香波是吧， 沐浴露 啊、哦、沐浴啊、哦、也叫沐浴、啊、对 对, 对， 沐浴露特别好，对，或是不是要换一种的这个沐浴露啊，保湿成分的在里边的、一会儿让赵大夫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另外呢我们先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这是大爱无疆，他说专家好啊，我家的猫咪啊在我开门的时候看见了马蜂啊，他以为是苍蝇呢，上去就逮，结果让马蜂蛰了一下，现在脸有点肿了，这个情况怎么处理一下呢？还有我们家的猫咪去吃狗粮，狗呢去吃猫粮，哎，这是什么问题呢？ 被马蜂蛰了，这确实特别的难受啊，然后严重点的可能还真的是会这种水肿的情况比较明显， 嗯， 所以它要是被蛰了尤其又是面部的话，它有可能不舒服也会自己会进一步的去自我损伤，比如它会抓， 嗯， 那种咱们就得想办法不能让它再抓了，因为它自己要再抓完了之后很有可能把自己抓破了， 对， 然后继发感染，那问题可能就更厉害了， 对， 所以它要是刚刚被蛰完的话，如果有可能可以带它去医院， 嗯， 用一点点那种抗组胺剂的药物， 嗯， 但是一般可能是注射类的，这样效果会好一点， 嗯， 然后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控制一下这种水肿情况的发生，要不然真的肿起来特别的难受，又疼又痒的， 嗯， 然后剩下的就是想办法让它别抓着自己， 就是带个圈呗， 嗯， 是吧？ 但是猫可能带圈还会有点费劲，我不知道孩子性格怎么样，如果他性格挺好的、然后平时也比较心大那种的，可能你带两天就带两天来不会怎样， 可能心还是比较大， 但如果是一个性格特别敏感的猫，你这时候给他带圈，他可能本身又疼又难受，一带圈得不吃饭了，问题就又来了、所以这种还得看看他平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要狗的话一般就带个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猫有的确实性格挺敏感的，你也没法那么弄， 嗯， 所以最好还是想办法带在医院，用一些药物缓解一下它这个不适感，这样能舒服一点。 哎、 那就是这个药物如果要是给它使用的话、大概多长时间能见好呢？ 它一般这种水肿的情况啊，主要就是因为它这个身体里面会有一个细胞叫做肥大细胞，它通过这种叮咬的过程之后会诱发这种肥大细胞脱颗粒、然后这种肥大细胞脱颗粒的过程呢就会造成这种急性的水肿和炎症，然后一般咱们这个药用下去了之后差不多1个小时之内吧，如果是注射的话 就会有 一些缓解、但也不会说马上就完全没事了， 对对对， 总要有一个时间过程的，一般这个马蜂蛰完了好利落了，怎么着也得有个5天到1周的时间才能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可能用了药之后它那个肿胀的程度会减轻，然后当然这个药效消失了之后那可能还会再肿一点，所以有的还要连续用几天。 要看他之后的那个情况发展怎么样。 嗯，其实我觉得最担心的可能不是多长时间能好的问题。 嗯， 最担心的就是第一呢，是刚才你说的那种，就是他自己如果再挠的话，再引发感染、啊，自己再毁了容，这个可能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有可能怕，你想相当于艾粒毒针，对吧？ 嗯， 猫可能就有中 缝。 不，中毒反应、 哦、嗨 啊、 哦， 他可能担心 这。这得看是什么品种的蜂，有的挺夸张的蜂，可能还真有可能引起中毒。但是一般咱们常见的这几种应该都问题不大。如果尤其是在城市里，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地区，是在北京是吧？ 应该是。 要北京的话，应该还好，因为北京还真没有太多那种毒性特别强的马蜂，都还好， 嗯、 就常规的那种、嗯。 来吧，来说说互换狗粮的问题。 互换狗粮的问题啊。互换狗粮的问题，其实想避免狗吃猫粮还是比较容易的。你把猫粮放在高一点的地方，狗就上不去了，就吃不到了。 这倒是。 但是想避免猫吃狗粮，这个确实有点难度，因为你无论把它放在哪儿，它可能都会找得到。所以你最好是把家里的这个狗养成一个定点进食的习惯，你比如一天两次也好，一天三次也好，固定的时间段给它去吃饭，然后吃完了收走，然后等下顿。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这狗会有一点点不适应，尤其是平时就随便吃的那种。但是这个方法适合成年犬啊，幼年的可能还得多喂几次，要不然有的体型小的低血糖晕过去了。成年的话一般都没有太大的问题，你可以在开始的这两三天里稍微得狠心一点，得有一个这个心狠手辣的过程的，就是你按照一个你平时习惯的时间去给它做一个调整，把这狗粮放在这儿，然后你就看着，然后猫过来就给它扒了走，然后就让这狗吃，吃差不多半个小时，它能吃多少就结束。这半个小时如果吃不完的狗粮，就给它收起来，不要再给了，就可能会有一点点饿在那个时候，那就忍一忍。然后等到在下一顿吃饭的那个点儿的时候，再拿出来半个小时吃，吃不完的收起来。然后基本上正常的孩子可能第二顿就知道要把那个粮食吃完了。然后稍微平时挑食一点的，可能需要个两三天来适应这个过程，然后慢慢的就是到点儿吃饭，到点儿吃饭这个样子，然后就不牵扯互相换粮食的事儿。 哦，哎，其实他们互相吃，除了麻烦一点，其他的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那这问题还挺大的，说实在 的。哦，真 的吗？如果是长期的这种互换粮食的情况，因为猫粮跟狗粮它里面的一些营养元素和它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因为像猫来讲它是一个纯肉食动物，但狗不是，狗是半杂食性的这种，所以可能相对来说呢，猫里面的猫粮这块呢蛋白含量会更高，当然它需要的一些必需氨基酸必需脂肪酸的添加呢也会跟狗有所差异，所以如果要是猫长期去吃狗粮的话，那它很有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要是完完全全的这种吃狗粮，也不是减肥，它可能会出现其他的问题，比如牛磺酸的缺乏，那可能会失明的，严重的时候甚至有的严重一点可能两周左右的时间就会出现特别严重的这种猫的营养不良的问题，而且有一些问题一旦发生了可能就是不可逆的，你比如失明的这个问题可能就好不了了，所以这种还是要避免。然后狗吃猫粮的这个问题啊，主要就是太高蛋白的这种饮食对狗的消化道是一个负担，尤其是现在好多品种胰腺炎的发生率特别的高，如果那时候你去给它一个长期的高蛋白饮食，可能会诱发胰腺的这部分问题。再有呢，稍微肠道敏感点的，可能吃完高蛋白的饮食之后会拉肚子， 嗯， 然后变胖，这些都是狗吃猫粮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尽量还是给它们分开会好一点。 嗯，其实都是瞅着别人的好吃， 都这样， 对，都这样，狗狗也是这样。我们家现在不是两只吗？ 嗯， 一只大的，一只小的。 嗯。 只要是小的吃饭，原来我们家大的饭量没那么大，你知道吗？ 嗯， 现在原来是定时定点儿， 嗯， 就喂它这么多，它吃了一会儿也就不吃了，而且平时还有零食呢， 嗯， 饿不着的，体型毕竟没多大。现在不成，哎呦， 互相抢。 是啊，看见小狗喝奶，原来都多少年没喝奶，至少有一年多没喝过奶了。人家一看小狗喝奶，人家也就喝去。现在我们家都是基本上两份儿。 嗯， 一开始嘛要把两个人分开，后来不，人家先集中两个人去吃一盆，然后两个人再去吃另一盆。得亏我们家那盆还大点还成。 嗯， 现在已经就是你刚刚说半个小时能不能吃完，你知道为什么我又买粮食了吗？ 嗯， 我其实囤了很多粮食，我也说我上一次出国玩去我就带背了粮食回来的，专门给他背了好多，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来了之后我们家迅速在 一个多星期一点我们家一袋狗粮就已经消灭没了，这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每天都舔盆，甭管你喂多少都是舔盆，呼呼，不到两分钟基本上全搞定， 多好，这就是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果然胖了， 你看 多吃还是会胖的，是吧？我们家那大狗已经比原来重了有个3-4两了， 嚯， 那不少了， 不少了。因为狗狗来讲，原来我们也聊过，对啊， 本身也没多大的， 对啊，就是它要能有1斤左右的浮动，那就是体重增长的很明显了。所以现在我们开始明显减肥， 嗯， 就是那好，你吃狗粮，那我不喂你零食了， 嗯， 就是你只吃狗粮吧， 嗯， 现在也控制了点，倒还好。嗯，小的正在长身体，所以我们偷摸老给他加餐， 对，这倒是应该的。 对，再来看看义夫，他说我经常看到邻居家的大哥啊，带狗狗出去玩的时候给他们家狗狗穿鞋，我就想问一问这个咱们专业的医生啊，给狗狗穿鞋好吗？包括给狗狗出门穿一个什么小坎肩，这样你觉得对小狗们好吗？ 或者说真的起作用吗？ 这得看什么情况会不太一样。其实大部分的狗外出的时候倒不是真的需要穿鞋，可能更多时候是因为主人懒得回家洗脚，因为它又上床又上沙发哪儿都去，所以说你在外面踩了然后回家不洗澡然后上床确实有点不太卫生。但是穿鞋不是说不能穿，但如果穿一定要穿一个非常合脚的鞋，就跟咱们人类买鞋子是一样的，你要去给它试这个大小是不是合适，然后呢尽量找那种材质相对比较柔软一点的，就不要那种像皮鞋那种特别硬的那种，它可能走道会不太舒服。然后再有一个，如果是长期穿鞋外出的孩子呀，那个一定要勤嚼着点指甲，因为一般正常的孩子外出活动的时候他指甲会有正常的这种磨损的，所以会变比较短，尤其是能够着地的前面的那个四指，旋指的话可能够不着地，那个就得经常嚼。如果穿鞋了之后它减少了这种与地面的摩擦，有的孩子可能指甲长得也比较快，那主人一个没注意，那某天指甲咔劈了，或者指甲有的长长了它会长弯回去的，那可能会扎到肉里，扎到肉垫里，所以这个咱们都要多注意。只要找一个合适的鞋子还是可以穿的， 对， 这都没有什么。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下雪，可能过一阵冬天咱们也该下雪了， 对对对， 有很多街道会用那种融雪剂， 嗯， 那样的情况最好就稍微能穿着点儿， 嗯， 因为那些东西对皮肤是有刺激的，所以要真的是没穿鞋那样踩出去了回家最好马上洗个脚， 嗯， 这样会好一点。 对， 反正一般都是体型偏小的会穿鞋， 也不是，大的也有 啊，大的也 穿。咱们小区里好几个养那个金毛拉布拉多的，出门都穿鞋，连鞋带衣服一块儿穿。 天哪，那得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不干净吗？ 就是我的第一次带我们家狗出来的时候，就被一个也是养狗的朋友给问懵了。 嗯， 哟，你们家没穿衣服就出来了？我当时，那个买了还没到。 好尴尬， 因为当时刚开始养狗，对什么狗穿衣服其实是这心里是不接受的。 你应该说洗了。 但是穿衣服我觉得到冬天还是有必要的， 是 尤其来了暖 气，短毛的或者体型特别小的，因为室内外温差真的很大，在冬天的时候你要突然一下那么出，因为那长期在室内，因为大部分养狗在家里你肯定一天比如24小时的至少有20个小时在屋里待着吧，然后你突然去给它放在一个温差那么大的环境很有可能会着凉的， 对， 所以那种还是可以穿件衣服出去的，那个都没什么，包括夏天有的毛比较短的或者像我们家灌毛那种，你不穿衣服它会晒伤的，在外面待时间长的话，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防护的，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宠物犬它各种各样的品种进化下来以后跟野生的那种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既然叫宠物嘛它就得宠着点，有人说你们这不过不过分，这个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吧，有的甭管多小的他也不穿衣服也不穿鞋都出来了，有的像你说的金毛还穿着鞋出来的，对吧，人家怎么养是人家的事儿，对吧，但是我们就告诉您其实鞋吧我觉得二说啊您无所谓，但是衣服到了冬天的时候尤其要是短毛的，或者是小体的尽量还是穿上，尤其如果这个比如哪天的风特别大，或者是下了雪了，因为狗狗就爱往那雪里边扎，它毛湿了之后它是真的容易会感冒的， 对，不光是感冒的问题，你比如说像我一朋友他们家养的那个叫什么小鹿犬， 啊、 嗯，那真的是冷啊，冬天在外面冻得直哆嗦的。你、 啊、 像我们家那俩，人家灌毛不穿衣服，这天肯定不能出门，冻死了。 我真抖，我先是还说呢，我说你们家狗胆小吧，这么小的狗，不是还是冷。 真的是一直抖、 啊、真的是那样 是， 所以每次去他们家，因为那只狗太小了嘛， 嗯， 他怕那个看不见把狗踩了，只要回家先叫， 嗯， 只要把狗叫出来他才敢往沙发上坐，要不他怕狗藏在沙发垫后边，他单分再给坐了就完蛋了。 好嘞啊，今天呢咱们这个聊的继续是宠物的话题，如果您家宠物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您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另外呢一会儿我们在下一时段要聊一聊这个皮肤的问题了、 嗯、 啊，冬天呢皮肤发干，那宠物需不需要给他们稍微的保养一下，注意一下呢，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的说。另外今天是我们的毛铺真情欢聚环节，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直接回复六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啊，会收到一个留言板，在留言板上说上您的真情告白，就可以就有可能获得毛铺酒一瓶以及100元的欢聚基金。咱们先进一段广告和音乐，马上就回来。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欢聚有毛铺，毛铺与你共欢聚。欢迎各位来到非常有爱的吃喝玩乐大搜索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淼。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是的，每周六呢，毛铺苦嚼酒为我们提供了毛铺真情欢聚礼包，有现金100元，还有一瓶毛铺苦嚼酒。刚刚有一位朋友说，我中奖了吗？我再说一下上周中奖的4位朋友，看有没有您的名字啊。高学瑜手机尾号是6883，还有高杰尾号是5387，张平尾号是5923，还有赵新宝尾号是1196。恭喜您，每人可以获得一瓶毛铺酒，还有100元的毛铺提供的欢聚基金啊！所以呢，大家赶紧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6个字“毛铺真情欢聚”啊，这不是语言说出来的，而是打字打出来的啊！“毛铺真情欢聚”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留言板的互动，把您的真情欢聚故事在留言板上进行一个分享，我们会在后台的留言当中挑选出4位最幸运的朋友，这4位朋友呢，可以获得的就是刚刚我说到的100元的欢聚基金，还有一瓶价值148元的毛铺欢聚美酒。记住，把您的真情故事给我们分享，别忘了也把这么棒的活动通过微信来分享给您的朋友。下周六的节目我们会继续公布获奖的名单，而且每周五每周六其实都是我们毛铺欢聚的时候， 对， 都是一块儿来玩的时候啊，只不过周五和周六我们玩的方式不太一样而已。另外今天啊，我们还要聊一聊关于宠物的，我们非常爱护的宠物的问题。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我们今天其实是有主题的，一直想聊就是冬天毛干怎么办，皮肤干怎么办。但是问题比较多，咱先把问题解决完了， 好， 咱再聊咱今天的主题啊。先看这个壁虎的问题，他说我们家的泰迪啊3岁了啊，是一男孩，从小吧性格就比较小性，是大概小心眼儿。 不是，小性就是有点小脾气 哦啊哦，有点小脾气啊，男孩有点小啊，挺好啊。他说前段时间学坏，每天晚上钻被窝，昨天又钻了，被我揪出去了吧，还开始生气了，一晚上没理我。请问一下专家，怎么能让他不钻我被窝呢？ 这我觉得不能怪孩子，肯定是现在天太冷了，等不冷了，他自然就不会去了。 就是嘛。你比如说地采暖来了，我相信你欢迎他上去他也不去了。 对，或者是你给他造一被窝，你帮他暖好了之后他钻进去，你再出去 他还不睡一块 儿。另外他还有一个问题，他说我们家泰迪啊，只要听见楼道里有一点动静他就玩命的叫啊，有时候吧晚上躺我枕头边那一嗓子，嘿，吓得我血压能爆表。请问怎么能杜绝他没事就骂街的毛病啊？谢谢。 这个就真是得去做行为训练才行了。 对对，这个好像是他的本能。 是， 对， 我们家的狗一般不叫，但也是楼道里有动静他就会叫。 因为他小，是不是相当于他也受到惊吓？ 不 是那意思， 他就是看门， 真的就是看门， 就是看门，他就觉得可能会受到危险，有危害什么的。但是吧，估计您家狗跟我们家狗一样啊，比如说楼道里有动静了，好。你带他一开门他立马就没事了，比如说可能是一送餐的小哥在那儿呢，他就过去他闻一闻蹭就回来了。我说你这叫看门啊，他也就是在门里边叫一叫，但是这是不分点钟的，只要听见有动静他就叫。 哎呀， 这个真是我都不知道通过行为训练能训练出来吗？你说能也 可以训练到不乱叫这样。 哦，那你说这种本能的东西让他知道没有危险了，没有危害了。 对，就是它很难区别这些。 这个、狗跟狗真的不一样，像我家那约克夏就不行。我家约克夏就是可能楼道里有动静它不一定会叫，但如果有人敲我家门它一定会叫。但如果那时候你把门开开它一定冲上去会把人咬了。 对啊 对 啊、哦、 所以那时候你只能把它抱着，或者把它先放在那个关起来然后再开门、哦、然后或者你抱着它然后把人带进来让它去接触一下闻一闻，然后再把它撒地也就没事了、 哦、 所以狗跟狗的性格真的是不一样。 哎，但是我倒可以建议，就是有一种，挺好的一个装置，就是如果要是今天半夜您不睡的话，可以上去搜索，可以买一个，就是挂脖子上的， 挂谁脖子上？ 就是，挂那个宠物脖子上的。 好的， 就比如说晚上如果出去的话，它本身是可以带亮光的嘛，啊，当然这是其中的一个功能。另外一个功能呢，就是。因为一般小狗好叫，大狗好像爱叫的少，小狗它如果要叫的话呢，就它那个发光的那个东西，它有电击功能， 哎，不是，很轻的，就那种。 忒狠了。 滋，就一下，只要一叫滋，就一下。所以，但凡养成条件反射了，他就忍了。 但这确实有点疼，而且狗跟狗也不一样。我之前有一个朋友的狗，他就买那种电击项圈嘛，还不是那种发光，就是我觉得那电还挺疼的。反正我自己试了试，我觉得电一下挺疼的。然后结果他家狗，就可能咱们以为说你疼了你就不叫了，对吧？但他家狗不是，他家狗一疼叫得更凶， 爽爽。 所以这个也是因狗而异吧？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 那好吧。 对， 还是尽可能的正向训练会好一点。 谨慎选择啊，真的电爽了，那可就一直叫了，真的从头叫到尾。这个请教一下专家吧，回来真的咱们请那个张丽大夫。 对，张丽应该马上就回来，可能下周差不多就能回来， 是吧？一直是在外边交流 学习。他正好这两周在那个大理那边做了一期训练狗的一个课程，正好等他回来，我觉得可以聊一聊训练这块。 因为好多其实都是行为学的问题，很多都是， 确实是。 有些好像大家觉得这没法治，这是属于性格问题，但是还真的可能会有一些科学的方法能把它调整一下。这个吉吉问了，多问一下，我们家的狗绝食了啊！我们家狗啊，之前是大概半岁的时候，之前是流浪的状态，后来呢被我带回家了，目前呢两岁半了。我试过各种狗粮，从平价的到高端的，全失败了啊！每天只能单独的给它做那肉拌饭，又担心营养不良啊！也试过，就我不给它喂别的东西了，只让它吃狗粮，但是它吧就宁愿饿几天，它也不吃。请问有什么办法？ 这个就如果是比较简单的解决方法，你就不行给它换湿粮吃吧。 什么意思？ 湿粮的话一般就是适口性会好一点，就有点类似罐头那种的口感，它可能就会比较爱吃，就不牵扯这个问题了。而且营养也均衡，就可能是贵一点点。 对，好贵。 但也，它是大型的还是小型的？ 没说。 要小型犬其实也没有那么贵，大型犬可能确实贵一些。 那倒是，那倒是。 但你要跟一些进口的比较好的狗粮比，其实价格差异也不是特别离谱那种，还行。 对对。 当然这就省事儿了嘛，你也不用去调整它，然后你就多花点钱就好了。 对，你也省得做了。 但如果真是说想调整它挑食的这个习惯，那。尤其是流浪狗真的特别不好去管理这个挑食的问题，因为它原来在流浪的时候可能各种各样的食物都吃，尤其是可能经常会吃一些人的食物，包括有的可能在饭馆门口捡捡饭那种的，那口重了就吃的，你给它吃的没滋味它就不爱吃了，所以这个 是 很难调整的。 也是， 当然如果真要调整那就只能遏制了，没啥可商量的。就是咱们刚才说那个定点喂饭那个，就是半小时不吃拿走等下顿，连着三五天一般就过来了。 对， 但确实比较狠，这得 对 不狠完成不下去的。这 有的家长会喂孩子的时候也是这么教育他。 对， 就是其实也算是一种小小的惩罚。就比如说有的孩子，我看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包括爸爸妈妈，就拿着到处追着喂。有一家我有一朋友也是，他们家的孩子也是一到吃饭的时候就自己闹小性子啊，不吃不吃不吃不吃，做什么都不吃。爷爷奶奶在的时候呢，他们也不敢使这番儿啊。爷爷奶奶走了之后，好，你不吃是吧？好，那今天晚上就别吃了，或者说今天中午咱就别吃了。你就饿着吧，你只能等晚饭，或者等明天的早饭。饿到下午头的时候，孩子就不行了。妈妈，我要吃饭，吃什么吃？你中午已经过了，就饿这么一次，孩子几乎到了中午的时候，或者到了饭点的时候，他就会吃。他说特管用，就用了那么一次，但是爷爷奶奶来了之后又变了。 哎，那饿着的时候孩子没给他买一个智能小手表吗？ 又能电一下是吧？ 不是，智能小手表当时就可以给奶奶打个电话 吗？哦，是吗？估计没收了。 但其实胃肠道也是有生物钟的，所以如果你给他养成定时吃饭的习惯， 他 到那点儿就饿了。 对对对对。 你像我们有很多那种糖尿病的孩子，那就是要定时定量去吃饭的，要求特别严格，因为牵扯到打胰岛素嘛。 狗狗还有糖尿病 的很多的，猫猫狗狗都有的，现在糖尿病发病率还蛮高的。 我的天 呀，那你没办法，你为了它活得更长久，那你只能调整了。那一般不出三天全都好好的。 他们是怎么，也是吃甜的吃多了还是？ 也不是，糖尿病其实很多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它有一型有二型不一样的。 好吧啊，至于说了是我中奖了，万年不遇，你怎么说的？怎么叫万年不遇？是不是这才我们活动才进行了几次，您不就遇上了吗？对不对？ 建议您今天晚上参与一下双色球。 吉吉说了，我们家是中型犬，它连罐头也不吃，就刚刚说绝食的那个罐头也不吃。 那可能 就爱吃 吃口重 米饭。嗯， 那我觉得你就饿着吧。 那实在不行就饿着，就豁出去了。这 对对，你就定点喂它，它不吃就拉倒。 一定是时间跟量同时进行才可以。 就看你怎么熬得过它，对吧？有好多小狗狗有毛病，都是家长惯出来的。嗯，真的有好多都是这样的啊，狠狠心啊！我们帮您一块加油啊！就不给它吃了。来，接下来回到咱们的皮肤上面。 嗯， 冬天了。啊，人的皮肤都会感觉到比较干， 对，反正现在开始明显 的干，现在嘴皮儿都开始出那个 褶子 爆皮儿了、嗯、啊。这个狗狗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那肯定会， 也会有。 猫猫狗狗其实都会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好多家里养这个黑狗的，黑色的 啊， 不管狗也好还是猫也好，你可能看着现在这个就开始慢慢的皮屑就出来了，就开始掉渣了。这个时候。然后再有呢，因为冬天特别干燥的时候，因为动物的毛发是很发达的，它会有静电的，特别干燥的时候、 哦、对对对， 可能它并不是，有的时候那些小白渣渣并不一定是它本身的皮屑，可能是因为有静电吸的环境里的一些灰尘和杂质。 对， 哇、哦，它变吸尘器了。 哎，对，尤其是像我们家猫那种的，没事钻个床底，我们家床底可能也不太经常打扫、嗯、出来你就看身上全是白毛。 哦， 都是这样的， 很正常。 因为你在这个季节里面外界的这种水分含量特别少的时候，它相对皮肤屏障就会变得比较干燥，然后水分流失量也会增加、嗯、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皮肤屏障可能会变得更差。 嗯， 除了干燥的这种问题，它自我调整呢就是可能出现一部分角化异常的因素。 嗯， 所谓的角化异常呢，可能一方面是这种细胞性的角化异常，你比如说皮屑变多了，那这就是细胞增殖的速度变快了。那还有一些呢，可能油脂方面的角化过度，你比如皮脂分泌的多了，因为它干啊，它想办法要保护自己，那时候可能皮脂腺就变得活跃起来了。所以这个时候两个部分，有一个相对来说皮肤屏障比较差的孩子呢，可能在这个时候一半会出现干燥的问题，另一半可能会出现出油的情况。然后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可能咱护理起来也会不太一样。 嗯， 一般你要在这个季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洗浴方面的调整，也就是给它洗澡的这种调整，就能让它皮肤状态相对变好一些。 嗯， 你比如说对干燥的那部分孩子，那洗澡的时候肯定是水温不要太高了，但是环境你要弄得暖和一点，要不然真着凉了也麻烦。 嗯， 然后尽可能的别拿这个吹风机热风的部分去吹它，尽量的，尤其是短毛的孩子，尽量还是让它自然风干，或者拿个吸水毛巾稍微擦一擦，只要屋里暖和也都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嗯， 因为你要过度的拿热风去吹，本来就干燥，你在这种过度的去吹风的过程中呢，就会加重这种皮肤的干燥刺激，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会对它的皮肤屏障造成进一步的损伤。 嗯， 水分流失就更多了，然后呢可能后面它就会出现瘙痒的表现。因为我不知道大家自己有没有这种感受，比如冬天我洗了热水澡，我没抹油，过一会儿可能开始痒痒上了，因为太干了，皮肤屏障变差了。狗也是这样的，尤其是一些有过敏症的孩子，在这个时候就是特别会容易在这种洗浴后出现瘙痒，就是因为你给它太干了，或者水温太高了。然后如果是比较油的那种孩子，你尽可能的相对给它增加一点点洗浴的次数，你比如原来可能半个月洗一回，它现在这个状态出来了，哎，你看看能不能给它变成一周洗一次，甚至有的稍微有点皮肤问题的孩子可能一周洗两次。 嗯， 只要你洗澡的方式合理得当，一般的也不会出太大的问题。而且这种它皮脂多了之后，如果你不去人为的给它清洁好，那它可能皮脂的这个部分就会激发细菌感染，或者一些马拉色菌的感染。 嗯， 那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得皮肤病了。 嗯， 所以这两种不同肤质的孩子吧，咱算是就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嗯， 当然要比较干甚至有一些瘙痒的情况呢，大家在香波的选择上也会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情。你比如说香波里的很多成分，那有一些呢，它是会有什么抗菌作用的，你比如说像这种茶树油啊，或者像氯丁啊，包括过氧苯甲酰那些成分都是有抗菌作用的，但那些往往会让它变得干燥。那还有一些成分呢，会让它保湿的效果比较好，或者有一些修复皮肤屏障的作用。 嗯， 你比如说胶体燕麦啊，或者燕麦提取物，包括像一些芦荟也有这种抗炎保湿的作用。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像神经酰胺或者植物鞘氨醇这样的东西，都是可以帮助修复皮肤屏障然后保湿的一个作用的。所以在冬天的时候，要主人自己在买这种香波， 当然如果真的有皮肤问题了，可能还得找到医生去买一些药物的治疗香波。当然如果不是那些需要治疗的情况下呢，咱买香波的时候也尽可能可以选择一些有这种保湿成分或者有修复皮肤屏障成分的香波去用，可能相对就好一点。或者有的孩子真的是特别干那种的，也可以用一些精油去做治疗。你像我们也经常会有病例在这个季节特别的干，我们自己医院有一个那种自配的精油，就叫做皮肤修护油。那如果对于那种特别干的孩子呢，可能我们就在他洗浴之后，比如说八成干，就基本上不滴的水的那个状态吧，给他稍微身上抹一点点的精油，一般比如雪纳瑞那大小的孩子一次差不多三五滴，咱们先搓在手上，然后给他揉在身上，就能明显的缓解这种皮肤干燥的问题，然后还能减少静电的形成。 抹完了以后啪一梳，你弄完了以后就跟赌神里的发哥似的。 抹多了就会那样的，确实是。当然要适量，那个东西很快就吸收了，那个精油的吸收率还蛮高的，就是你给它抹到皮肤上稍微按摩一下，很快就下去了，也不会油在身上。当然抹多了确实会油在身上，之前有一个病例就是有一个小泰迪，然后也是特别干，当时他有自身的皮肤问题所以才特别干，然后当时是一个老爷爷带着去看病的，我就跟老爷爷说这一次三五滴就够了，可能老爷爷没听好还是怎么样，回家一次用三管，那一滴管差不多能有个一点多毫升的样子，然后一次用了三毫升差不多。然后那狗第二次来找我看诊的时候身上就浮着油来的， 跟发哥似的。 所以这东西一定要适量，千万别用多了。还有就是像冬天好多狗这个爪垫也特别容易的干裂，尤其是些年龄比较大的，但如果是年龄大的孩子突然有这个状况，还得考虑是不是该做体检，因为有时候肝脏的问题也会导致这种爪垫的这种角化异常，或者有些特殊的品种，你比如说金毛啊、拉布拉多这种的，都特别容易出现鼻质角化过度的这种情况。 好吧，一会儿咱们再细致的聊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车主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三零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呜啊呜啊呜啊咿呀你那咿呀哦啊咿呀哦呀你那咿呀哦啊咿呀哦呀。 的家乡，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融化城市里的每个角落和阴暗。你是如此勇敢又坚强，那样淳朴、天真、高贵和大方。亲爱的姑娘，我的爸爸呀，不停地努力奔放他乡。他每天一直想，他日夜一直盼，令他朝思暮想的晴朗。秋千声，月亮变成心上人。哦，它荡在星空上呀唱。你站在人群中央，大家手牵着手欢乐的谜样，你的笑容就像太阳般温暖，纯洁无邪的就好像女神一样。当你戴上神圣百合花，万物都在为你起歌唱。亲爱的姑娘，我的爸爸呀，不停地努力芬芳他乡。他每天一直想，他日夜一直

哦，就是在洗的过程先洗完第一遍，然后再抹那个，然后再洗第二遍， 就跟人洗头发的过程差不多。 哦， 护发素。 对，也有一些不需要冲洗的，比如说一些保湿的喷雾什么的，其实也还不错。 哎，我觉得这个挺好， 用着比较方便，尤其是不洗澡的时候，你也可以给它喷一喷。 对对对对对。 哦， 对。哎，那就上一节最后你说的那个，比如说干性皮肤的和油性皮肤的，都应该怎么去护理？但是我就想，那你怎么区分哪个是干的，哪个是油的呢？ 这一摸就摸出来了。 啊，真的能有这么大区别吗？ 就跟人一样啊，你能感受到自己的皮肤干燥还是油腻，这个都是可以摸得到、看得见的。 哦， 你比如比较干燥那种，你就会看到这时候起静电特别多，然后摸起来也是非常干燥粗糙的那种感觉。 嗯嗯嗯。 然后如果是比较油腻的，你可能摸它一会儿，手上都能搓出泥儿了。 嚯， 差不多就这样吧。 天哪！ 哦，挺好啊，这个来吧，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皮肤的问题啊。嗯，咱们先看一下吴先生的问题。他说了，我们家的这个法斗啊，叫牛牛，十个月了，气性特别大，就不能关笼子里边，一关他进笼子，他就自杀性的撞笼子，脑袋顶上撞掉一大块皮都化脓了，自己他也不觉得疼啊，各种跳起来撞，助跑着撞。 你们 还是买的大，我估计你这个还得空间挺大啊。然后放开就没事，只要不关笼子里边就没事啊。然后呢，上沙发什么上床啊，他就玩的特好，他都愁死了，特别无奈。像这个到目前十个月了，这还有办法吗？ 还有救，应该 已经算，就反正这长成了， 对，算基本成了， 对。 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行为，其实他无非是对这个宠，就是关笼子的这件事情感受到一些不太好的情绪，包括像焦虑啊或者恐惧啊这种的。你可以通过一些正向训练帮他去调整这种。你比如说开始的时候，他比如说如果是一个特别爱吃的孩子，你可以把他吃饭，饭就放在笼子里，笼子门是开开的，不关上，让他进去吃饭。然后笼子门一直保持开着的状态，或者他特别爱玩的东西，你可以给他放在笼子，可能自己就会进去玩。 嗯， 然后笼子那时候门都是开的，然后慢慢的你再把笼子门一点点试着调整到关上。 嗯， 然后把他喜欢的东西放在里面，你看会不会好一点。 嗯嗯， 当然这个得有个过程，千万别着急， 比较漫长的过程。 如果要笼子特别大那种的，你可以主人自己进去陪他一会儿。 嚯， 就如果主人不介意的话，反正那样的其实就是你可以自己先进去，然后他就会对那个东西没有那么大的恐惧和压力，然后你可以在里面陪他待一会儿，玩一会儿，慢慢的加长这个时间，然后你再试着你出来把他爱玩的东西放进去，然后你可以在门口的时候，就在笼子门口跟他做一个互动，这样慢慢的可能就会放下那种戒备的情绪，就会好一点。 对，你就跟我们家的狗似的，我们家出来，比如说因为狗狗本来就胆小，尤其我们家那种就是泰迪它更胆小，他看到有那个风大了空中飘的塑料袋儿，看到有那些破旧的雨伞，或者他经常走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样什么东西，他就会觉得特别可怕。 天哪， 就绕着跑，就绕大圈跑啊。 是就当看恐怖片了是吗？ 哎，是。 哦， 我们家的狗一般不叫，就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它才会叫。 嗯， 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俩过去之后，比如是一塑料袋，我们就踩着这塑料袋过来闻闻，它才慢慢的会过来闻。哎，闻完了之后我们再松开这塑料袋，塑料袋再怎么飘也无所谓了。比如说这一点是比如人家扔了一个什么破旧的沙发呀或者什么的，原来没有，它一看见有一新东西它就哇哇哇哇冲着叫，我们也是走进它之后呢，拍拍这个沙发呀，或者用脚踹一踹呀，它也过来也哎踹一踹或者闻一闻啊，滋尿一泡，哎走了。 好吧， 对，你反正得伴随他，让他习惯， 也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像他这种，很多时候也是因为主人的一些，不那么正确的做法，可能就加重了他对这个东西的恐惧。你比如说他不喜欢这个笼子，然后有的主人就可能非常粗暴的把扔进去，甚至连打带骂的，那可能下次就更不喜欢这个笼子。 对对对， 所以还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很多时候。 对 对， 就类似于有些人，比如说。养了宠物之后又怕宠物把家里弄得特别乱，所以在上班走的时候就专门把宠物就放在厕所，把厕所门再关上。所以有的时候我都想，哎呀，与其这样的话，那还不如当初不养。 哦， 真的，你说是不是？ 但是这个是一个训练过程。真的，我们家，我就不是我们家，我有一个叔叔，他们家养的狗呢都是比较巨的狗，首先养獒，因为他们家是两层楼，上面还有一阁楼， 阁楼原来是一个花园，特漂亮。 嗯， 我这叔叔呢就把它改成那个鸽子房和一个狗舍。 嗯， 下边呢又养了两只，他那两只还不是这种小法斗， 嗯， 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那种，还不是恶霸，嗯，比恶霸瘦一点。 波士顿， 就奔跑能力还挺强的。 那个不重要，只要是那八字就行。 对，反正就是挺凶的那两只狗。 嗯， 然后呢，因为家里边可能会有客人来嘛。嗯啊，所以那两只狗就巨听话。他说那个藏獒不行，这个我不敢放下来。但是这两只狗，一有客人来了，他就说回去，俩人噌就回笼子了，而且顺手还把笼子门给你带上， 嗯， 就是他不会插上啊，但是顺手把那个，嗯，还把笼子门给你带上， 嗯， 就乖到那种程度。所以这个得慢慢训练。你说像这种烈性的狗都能训练成这样，您家那法斗也不成问题。 对， 啊， 那一点问题都没有。我记得我好多年前，就是应该是在昌平那边吧， 嗯， 有就是训犬的一些犬舍， 嗯， 然后他们专门训的全是大型犬， 哦， 嗯，啊，比如什么黑背啊、藏獒啊、什么大丹呐，啊，都是这种， 嗯， 然后叫我去，哎呀，我一看，我天哪，这训的可好了 哦！ 要走，让干嘛干嘛，摸高啊，翻墙啊，这哦，特别好， 摸高呢还 摸高，就类似于就是你看那个训练警犬的那些动作，藏獒都有， 嗯， 都参与， 嗯 啊，你想那时候怎么也得有十年前了， 嗯， 我当时我就觉得我太可怕了， 嗯， 而且不打骂。 哦，是吗？ 啊，对对对， 那是跟你们说，估计是，当然人家会有科学方法， 是的，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慢慢培养啊。今天给您说了一些方法，您可以试着做一做。 嗯， 如果还不成的话，哪天等那个张丽大夫回来之后， 嗯， 咱们让张丽大夫再跟您介绍一下，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式方法可以训练他的？ 对， 对吧？ 这样，我们今天节目离最后结束可能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嗯， 这样咱们应情应景一下，咱们就聊聊，就是给家里宠物哈，那个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都买什么好东西了？ 哦 啊，或者建议，哎，最你怎么没买那个？我跟你说那个特别好。 哦， 就是现在不是特流行一种那个吹风机？ 嗯， 然后我一朋友。 你说是给狗狗用的吗？ 不是不是， 人用 的卷发棒吧？ 啊，对对对， 哎， 吹风机就是你只要一放头，滋就自己就像吸尘器似的，把那头发吸在那儿，它就给卷了， 嗯嗯嗯。 然后他说我就为了这个东西，然后我特意把头发留长，然后他买了，买完了以后在朋友圈里晒。 那这得多买点洗发水，费洗发水了。 然后他就是那个第一张图是没用这之前， 嗯， 什么样？用完这之后，后来我看好多朋友在点评了，说我天哪，你买错产品了吧？建议你还是把头发绞了去吧。来来，说说给宠物都买什么了？ 就全几乎他能用到的全买了。您有吃的狗粮， 嗯， 零食， 嗯。 有用的， 嗯， 比如说，因为我们家现在不是还有个小的吗？ 啊， 小的得尿垫， 嗯， 然后还有小的，他不得有自己的牵引绳， 嗯， 自己的小背带， 嗯， 还有未来他将要穿的衣服， 我未来的都买了， 哎，对对对， 哦， 我们因为他真全部打完能出来玩的时候，就正好是一月份，就比较冷的时候， 啊，对对对，就几个月以后了嘛， 嗯， 是的， 嗯， 衣服厚的薄的也都给他买了， 那你没问问人家这个款人喜欢不喜欢？ 是他呀， 啊， 嗯，目前还没有交流到这么深，我不知道如何表达他喜欢不喜欢， 哦， 啊，我没学这个啊，嗯。还有我们家现在这位狗狗的这个啊吃的， 嗯， 用的，而且它的牵引绳呢也有点问题了， 哦， 所以呢就是不是特别溜了， 嗯， 啊，不顺溜了。我们现在是买两个，好像是。 买二赠一， 没有没有没有， 哦，没有， 是减个多少钱？ 就是就像我举例子，满188减100， 类似 是吧？ 类似，但是宠物用品其实，甭管双十一还是平时啊，折扣并不多 啊， 也还行吧。反正我的购物车现在都装满了各种零食什么的，然后衣服也买了好多，就各种各样。因为你一买你就老想买，就是好多它那个。 特别好看，有那小衣裳，就我家不是好几只嘛，然后你看你给这买你也得给那买，然后买着买着就一堆了，然后那些店里又有活动，然后就比如买多少件，然后有个什么折扣那种的，然后凑吧凑吧购物车就装不下了。 现在有一个东西倒是我想买，但是因为有点贵 就没舍得，是吧？ 对，也是上一次我跟赵博我们俩还在看这个聊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自动的喂粮的还有喂水的那个东西，我觉得还挺好的， 那还挺方便的， 是挺方便的，就是你家人你不用管了、 哎那个更适合猫吧， 它有不同的那个开口的，你像它有那个大的小的，然后比如我之前去年买的那个喂水的那个自动的喷泉的那种，它那个是上面那头是可以换的，然后就有大嘴小嘴的，流那个水量是不一样的，然后它那个容积也是不一样，那比如有1.多升的可能就猫跟小狗用的，然后还有我们3.多升的或者5升的那种就大狗用的， 对， 就不一样，好多种的，特别多。现在还有那个冬天好多主人给买那个温控窝，恒温窝， 哇， 老高级了， 这个高级了， 恒温26度咔一调，它就一直那温度，然后再也不钻那被窝了。 天哪，这个是可以缓解钻被窝的坏毛病， 对，特别好用。然后还有那个就是自动的什么铲猫砂的那种， 自动 猫砂盆，全自动猫砂盆，整的跟太空舱似的，特别神奇的。 我天， 可以买，可以买。 反正这些高科技产品现在也是慢慢的往宠物的这个用品里边进了，而且是越来越高级。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他们刚出来的时候，就是其实你说它的科技含量有多少都不一定啊， 对， 但是人家想的还蛮周到的，就是它的这个除菌的功能啊，保湿的功能啊，不保肝啊，不是让它潮受潮的什么功能都特别完备，有一个那个放干粮的一个箱子，说类似于现在不是好多家庭里边会买那个除米的那个东西吗？ 对对对， 那个也是一个机器，就跟那个几乎设置是一样，对，它是能定量，而且能保持里边的温度湿度是恒定的，它不容易让你，比如有的朋友他可能狗粮买的多，你就放在那里边，你不用担心它受潮什么的，不会担心它变质。 哎，这个还挺好的， 这好多这样的产品特别多。 还有， 那比如说你要买的话，你不可能说行，我这狗粮或者猫粮我一买买一年的， 那肯定不行。其实狗粮最好还是，不管是狗粮也好猫粮也好，最好还是买一个月内能吃完的量比较好。 对对 对， 当然你要不打开包装，它的保质期都还可以的，所以你可以囤一点，囤一点，然后不要打开，然后就随吃，还是买相对小包装一点的。你比如说小型犬，你就别买那大型犬那种特别大的，然后你只要不打开，然后放在合适的储存条件下，它那个保质期其实也蛮长的。但如果打开了之后就不一样了， 对， 你打开了之后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温度或湿度不合适，它可能会腐败变质，或者你打开了之后长期储存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螨虫在里面，比如什么腐蚀烙螨啊这些的，有的孩子会对这些东西过敏的，所以那个就最好是别买太多的量。 我是这一次就对这些东西是比较感兴趣的，因为我们家现在还都处于是比较原始的一种喂食状态。然后我也听赵博大夫跟我说，那个喂水的也好，喂食的那个都还不错。但是一看价格确实有点贵。 反正不便宜，那恒温窝更 贵。真的，恒温窝我绝对不给他买，我告诉你。 然后自动猫砂盆都可贵，都好几千呢。 我的天，好几千呢！就那我那喂水的好像1000多。 那还行吧， 还 不是那么贵， 还是1000多2000多，反正挺贵的那个。 反正一般喂水的便宜的可能也得几百块钱的吧，小的那种。 是吧？ 天哪！那要这样的话，我还是送你一个乐扣盒吧。 我家有，我们家现在放狗粮的都是乐扣盒。反正就是现在就是趁着这双十一买的东西啊，就是我们家买的那几家店正好可能活动力度不是特别大。也就衣服，可能你买几件衣服再送你个小，比如说你买了个冬天穿的衣服，再送你个夏天穿的小背心，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然后呢，买狗粮的那个就便宜的不是很多了，也最多就是满100减10块，也最多是这样。另外大件还没敢往里添着呢，我们正在商量。 那不是现在还有好多店，就是有那种满减是可以跨店的吗？就还行 啊， 凑吧凑吧就可以减不少。 哦、是吗？这我还不知道。 你看看， 可能好像得0点以后才有吧。 那 现在装进购物车， 没事， 别睡了。 我们家那位估计也都知道，因为我只负责看。 一般家里都女的比较擅长这些事情。 对对对，他就是哎，那你看这个牵引绳，咱选什么颜色的？我说，哎，这绿的好看啊。好，要蓝的。然后人家说绿的是限量款，然后绿的呢就是规格 贵一点 不合适，哎，稍微贵一点，说咱买蓝的好了，就我就是看一看而已，然后我就大概知道有这么多东西，但是那个就是自动喂水的、自动喂食的那个、是我们俩觉得都还不错，都还挺好，因为 确实挺省事儿的。 对，确实挺省事儿，而且也好玩儿。 但是刷的时候可能麻烦点，做好思想准备啊。 不是这价格我可能不会买 啊，特别好。 对，我觉得是有点超出我的接受范围了、 因为刚才不是已经把草拔了吗？ 哎， 对吧？ 对对对， 不好刷。 对 对, 对， 还是乐扣盒吧。 对 对, 对，还是乐扣盒吧。而且这一次，我觉得就今天节目做完了之后，我可能会再添几样，比如说刚刚赵大夫跟我说的干洗的那个泡沫还是干洗粉、我看有粉有 泡沫 会 好一点，粉的话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呼吸道刺激的， 对、 尤其是幼犬还是泡沫会好一点、 因为我们家的小狗现在还没法洗澡呢、 对对对， 我可能会给添置个这个。 其实你就刚才说的那个喷的那个 对对对 保湿的那个啊，那个挺好的， 还有包括精油我可能会给它弄一个、 哦、 我们家大狗毛有点干， 好吧。 嗯， 你要想省事儿，你就买那种喷雾的，比精油好涂，就一喷就行。 你看 、喷雾的好，这贵吗都？ 还行吧，不是很贵。 一瓶精油抵两瓶喷雾， 这用法不太一样。 因为精油是他们单位自己调制的， 网上也有卖的，肯定。 那下一次去你们单位，我拿点去。 那你快来， 别好， 我先试试。今天非常感谢赵大夫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下周周六呢，我们依然还是围绕着您的宠物，围绕您的伴侣动物一起来聊天。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有什么样问题的话，攒到下周六一块来问问我们的专业的医生。再次感谢赵博，谢谢， 谢谢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开心茶馆，明天呢依然还是茶的内容，所以明天的17点我们再见了。